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最近呢，小彤发现在广西有一个新兴的旅游之地正在逐渐地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这里的山气象万千，这里的水灵异动人。跨国大瀑布和南国田园曾是大热剧《花千骨》的取景地，这里还有小桂林这样一个称号。在这里你不用办护照就能出国，还能吃到地道的异国美食和异国的小玩意儿。多民族化的文化交融在这里也是一个特色，壮族人口占本市人口的88.3%，热情的壮族山歌，还有蓝靛扎染的黑衣，勾画出鲜活的民族风情。这里的春天比别处更显浓烈，开得火红的木棉花。这里也是动物和植物的乐土，栖息在这里的白头叶猴是世界珍稀物种，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呢。说了这么多，今天到底要去哪儿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崇左，去感受别样的边境城市的风情。没准听完这期节目，你就想收拾行囊去出发了呢。来到广西的崇左，首先要领大家感受的就是气象万千的山和精灵动人的水。那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亚洲第一大的跨国瀑布德天大瀑布。德天大瀑布是亚洲第一大的跨国瀑布，与越南的板约瀑布相连。碧波清灵的珲春河缓缓地流向越南，又兜兜转转地绕回了广西。 最终呢，在这里爆发出积蓄许久的力量，从高达60米的悬崖上冲破了阻碍，倾泻而下。这里的年均水量呢，是黄果树瀑布的3倍。高低错落的山势，又使飞瀑呢形成了跳跃奔放的一种态势。水雾蒸腾起青烟薄云，氤氲着周围重峦叠嶂与宁静的田园。另外呢，这里也是花千骨的取景地，仙境般如梦似幻。来到了崇左，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明氏田园。这里的风景呢，也入选了国家邮票，号称小桂林。明氏田园风光秀丽，极富南国田园气息，有小桂林这样一个美名。游览明氏田园一定不能错过的当然是这里的竹排了。水面如镜，奇峰俊秀，农田广布，在弯弯的河道中穿行，水浅处还不足1米，绿油油的水草在水底招摇，能够感受到它轻轻地拂过船底的感觉。这里呢，同样也是花千骨的取景地，而且还曾经入选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祖国边陲风光》和《桂南喀斯特地貌》的邮票。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不带一点凡尘气的神话仙境，这里就是圣泉谷。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山水还沾着点凡间的尘气，那圣泉谷仿佛整个都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这里的景色奇异的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两棵树牛郎织女般的隔河相望，却坚持着向着对方的方向生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流转，枝叶终于相拥，自此缠绵千年。有道是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圣泉谷的水底的岩石仿佛也有了灵性，宛若游龙，颇具神秘的色彩。圣泉谷的水妙不可言，似翡翠似琉璃，在光影变化下呈现出奇幻的色彩，没有云雾蒸腾，却好像有一些奶白，如瑶池仙境一般，让人感觉惊艳。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畅游广西崇左，这里除了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之外，还有彰显人文历史的文化荟萃之地。接下来带领大家去2000年来未解之谜花山岩画。花山呢，壮语的发音是巴莱，意思就是画的山。花山岩画是当地壮族先民洛月人群体祭祀时留下来的遗迹，岩画绘制年代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是东汉时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岩画分布地点广泛，作画难度极大，画面壮观雄伟，是国内外罕见的，具有很强的艺术内涵和重要的考古科研价值。在2016年呢，这里被选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时至今日呢，围绕岩画的表达内容和作画方式，仍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错综复杂的符号和图像，到底在诉说着怎样的故事呢？岩画的色彩为何能够奇迹般的经千年而不退呢？在工具落后的古代，古洛月人又是怎样在40米高的岩壁上作画的呢？这些都等待你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去往左江斜塔。左江斜塔又叫做龟龙塔，是世界八大斜塔之一。很多斜塔呢，是不经意间盖好之后，由于地质变化或者是地基的问题而倾斜。难得的是左江斜塔在搭建的时候故意倾斜的，就是非常高超的技术。左江斜塔8个塔面的正檐呢，每个檐上都挂着铜铃，风吹灵动，悦耳动听，传说是为了镇住江中的妖龙而修建的。至于到底是为什么修建，我们不去追究，但是它现在倾斜的屹立于江畔，真的是美丽极了。左江斜塔始建于明朝，在建造之初呢，工匠们就考虑到了江心风力和地基情况等不同的因素，精心设计了一个倾斜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和技术。斜塔呢，屹立于江中鳌头峰顶，正处在左江90度的一个转弯处当中，湍急的江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漩涡，今年的风雨侵蚀再加上激流的冲刷，塔砖已经渐渐侵蚀了，青苔丛生，但是宝塔却是巍然耸立，蔚为壮观。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往小连城，一个隐藏在山洞之中的皇室行宫。其实呢，小连城是清朝晚期广西提督抗法名将苏元春为了抵御外夷入侵，保卫边疆安定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事，130多座炮台垒石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一个连城。除了炮台群之外呢，小连城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宝元宫。宝元宫修建于小连城东南面山腰的龙源洞当中，是苏元春巨匠谈兵宴兵演乐的洞天府地。洞内楼台广布，门牌高耸，雕龙跨凤，朱漆金阶，甚至还有一方九龙壁，俨然一座气势恢宏的帝王宫殿，虽已衰败，但仍可看得到往日的盛世。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万福山。 一山一寺，一寺一山。万福山古名独秀山，独峰拔地而起。徐霞客游记当中呢，对万福山有这样一段描写：夫此一山，圆如灼锥，而其上则空中外透，四面城门，堂皇曲势，家榭非盟，非所不备。清康熙年间，万福寺自下而上，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层层叠叠，云梯天桥跨空取环。一层文武庙供奉的是孔子、关公和岳飞，二层是观音寺，三层天桥可以将小镇尽收眼底。山体内还有多个溶洞石室，蜿蜒曲折，百样玲珑。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生活麻辣烫。今天呢，小童带领大家畅游广西崇左。刚才我们游了山，玩了水，也看了人文景观。那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这里的跨国异域风情了。在这里，你不用护照就可以出国。中越53号界碑旁边的贸易市场就与越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逛一逛。53号界碑中越边贸市场距离德天瀑布是非常近的。界碑的左边是中国，右边就是越南了。跨国界就算是出国了，而且还不用护照，是非常值得体验的一个旅游项目。市场由越南人经营，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木头支起的摊位，从酸奶、速溶咖啡、果干、小食到香水工艺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友谊关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关之一，始建于汉朝。322国道呢，穿过友谊关的拱形城门，与越南公路相连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交通要道。在这里呢，有许多代办签证的业务和兑换越币的小摊贩。和中越53号界碑旁边的贸易市场不同，这里要注意是不可以靠近界碑的哦。在通道的顶端呢，斑驳外墙下就是原来的法国大使馆，已经淹没在丛林当中了。南垂宝障刻字却还依稀可见，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墓，山顶锈迹斑斑的大炮，以及现在仍然站岗的士兵，友谊关静静地诉说着他镇守边关的辉煌历史和那些抹不去的岁月。接下来我们去往白头叶猴生态公园。白头叶猴比大熊猫的数量还少，还要珍惜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白头叶猴现在全球存活还不到700只，是我们中国独有的珍稀物种。而在白头叶猴生态公园呢，这里就生活着240多只小猴子，非常可爱。葱葱郁郁的原始森林当中，生活着100多种物种和1400多种植物。白头叶猴娇小可爱，常常可以看到它们在山林间嬉戏跳跃，活泼的身影。崇左有很多土特产，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新鲜的辣椒指天椒。小小的果儿朝着天，肉很厚实，色泽鲜红，辣味十足，醇香浓郁，被称为天下第一辣。每年的8月到12月呢，是指天椒收获的季节。来这里一定要记得带几瓶指天椒的辣酱。它的原料呢，就是以天等县指天椒为主，新鲜的大蒜为辅料，碾碎之后用广西特产桂林三花酒充分的搅拌调和，再经密封包装发酵而成。来到了广西，自然是壮族人口聚集的地方了。热情的壮族山歌韵如天籁，藏于心间。在这里一定要感受一下壮族的天琴。天琴是壮族人特有的弹拨弦乐器，流行于崇左、宁明还有龙州一带，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崇左的龙州天琴女子组合还受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一届海外春晚的演出呢。最后再来说一说壮族的美食吧。崇左的美食不乏壮族的风味，比如说广西的米粉三餐都不厌倦，而这里的烤猪、糍粑、米粽都是壮族特色文化的美食，朋友们来这里当然可以尝一尝。而且呢，在这里还会尝到不少越南美食，比如正宗的越南春卷、水果捞，还有越南水豆腐，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